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 前辈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齐豫的九月的高跟鞋，收录在他1988年所发行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之中。这首歌曲齐秦作曲，陈克华作词。在一次电视访问节目当中被问及这首歌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九月的高跟鞋，齐豫解释说九月是秋天，而秋天是他最喜爱的季节。他说落光叶子的大树所呈现出来的几何造型在他的眼里是美极了，而他也认为自己的声音很有秋天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曲就最后定了这个名字。有人说这首歌曲的歌词非常的抽象，齐豫坦言说的确是如此，所以这首歌并不是在讲故事，讲的是一份心境。歌里有唱这样的歌词，走过一长串的从前，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烟火表演，绚丽迷乱耀眼短暂，还来不及叹息便已走得遥远。齐豫说他想表达的是岁月匆匆，请各位充实的生活，珍惜时光。而我想在今天9月1号节目一开始听这首歌曲之后，问各位，九月在你心目当中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仔细想来，对于收音机前那些还是学生的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学年刚刚开始的时节，它充满着无限的好奇和欣喜。特别是那些在经过了2个月暑假，已经在家里面被家人嫌弃，到哪都碍手碍脚的这种状态的很多孩子，可能早就期待着这一天早点到来，因为这一天可以离开父母，享受自己的个人空间，享受那份个人的自由自在。当然也会有些朋友会说，这一天早点到来便可以看到自己已经想了很久的同学和好友。而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这一天的到来就意味着这一年的光阴就剩下1/4了，而那些在年初就定下来的这一年的任务，在今天到底完成的怎么样呢？是让你欣喜还是让你焦虑呢？但愿在接下来这一年还剩3个月的时间里面，你可以抓紧时间好好的去攻克这些你在年初定下来的任务，但愿你能做好这一切。好，珍惜时光吧。我们继续在九月的主题当中来听接下来好妹妹乐队和齐豫的合作《船歌》。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呀，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水乡温柔像那梦。 唱不休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 停留，呀摇到风儿吹破天亮的秋，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谁像温柔来到天亮的秋。春不休似水流，不停留，天亮的秋，不停留，水底游，声悠悠，天亮的秋。 谁的船歌 不是我家，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 你这风儿随浪逐彩霞， 随浪逐彩霞， 来到不春水不说话， 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 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9月1号，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九月，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朴树所演唱的《九月》。 北风就从今夜开始吹起，我的心灯火闪忽明忽暗，怎么说清，怎能说清这漫长迷茫的夏季，聚会要散去时，愿谁远行，谁不行。草老去，像迷雾里 朴树在2003年所发行的专辑《我去2000年珍藏版》当中的《九月》，这首歌曲的词曲都是朴树自己创作。想必当年在创作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可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可是，在2015年，42岁的他在他的好好的演唱会上再次演唱这首《九月》的时候，他笑着说：“倒是不太理解这首歌了。”他说：“不太能够理解当时的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而创作了这首歌曲。”他在这首歌里又唱 All time pass by， 想必当年应该是在感叹时光流逝吧。而他曾经唱的 Can you help me? Can you stop me? Can you believe me? 就像是在表达着青春的疑惑，少年的愁苦。而那一刻他站在舞台上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说不能够理解这首歌，是不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已经释然？是不是青春的困顿难题都终将随着时光这条长河而去呢？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九月这样的主题，听关于九月的歌，难免会有这种时光匆忙。而我想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提醒各位，所有的过往不管是好的坏的，都将在你的人生当中是精彩的一笔，它弥足珍贵，因为你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时光来替代它。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志、万晓利、老狼一起合唱的《结婚》。 像我见过的那个少年，背着青春走在九月的街头，一阵风吹乱了我的头发，突然天气变得如此哀怨，只不过是一场生活，只不过是一场生活，只不过是一场生活。 他举着新鲜的花圈在路口待人给他穿越的信号，蚂蚁迅速地转移了他的目光。你像个花香定格在中央，只不过是一场命运，想给你3万收买着婚姻，和那个陌生的女人虚度着时光，一个电话道出了我的眼泪，往事涌上心头，青春就散场，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只不过是一场游戏，

这是王菲在1996年所发行的专辑标题主打歌曲《浮躁》。据说这张唱片是王菲个人自己最偏爱的一张专辑，也有她的歌迷认为这是她的巅峰之作。《浮躁》这张专辑，其实在我心目当中做了两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一件是淡化了旋律，第二件是淡化了歌词，而王菲本人承担了专辑大部分音乐作品的创作任务，有力地把握了整张专辑的风格走向。而《浮躁》这首歌曲我为什么会喜欢，因为歌词相当简单，开场一句九月天高人浮躁，完了以后全部是那种抑郁，到了中间又来一句九月里平淡无聊一切都好只缺烦恼，如此怎么说，看起来简单的歌，但是唱起来相当有难度，甚至可以说传唱度不高的歌必然不会有太多人喜欢。但是没想到每每我和好友相约去 KTV， 他们都必点这首歌曲，时隔20多年我们再回头去听这首歌依然会觉得惊艳无比。我记得高晓松曾经评论说，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唱啊这个字，只有一个人会被听出来，那就是迈克尔杰克逊。那如果大家都来唱抑郁，特别是啦啦啦，那么也只有一个人会被听出来，那就是王菲。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认不认同这种说法。说实话，我喜欢王菲就是因为她在这张专辑当中自由自在的属于自己个性的一种创作，虽然他的专辑当中时常有扫兴无常和末日这样的标题歌曲，但是我却觉得整张专辑的音乐风格给人的感觉就是自由呼吸自由流畅的一种感觉，所以这是我觉得在九月值得收藏值得来听的一张专辑。来听专辑当中我个人比较偏爱的扫兴。 仰首到我塌下来，喝了喝了的歌的你，一个转头叫我不出来，装着装着的快活你，一个眼神叫我装不来，忘了忘了的寂寞你，一个问题叫我想 我。 1996年如此自由自在地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创作专辑里大部分的音乐作品。回头去想，那一年的王菲应该过得很滋润很快乐，那一年她爱情甜蜜，那一年她被香港的狗仔拍到了去北京的公厕倒痰盂，让很多的歌迷一时半会儿不能理解，大家都侧目，但同时她的人气却不减反升。我认为这是王菲被神化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一时间为爱不顾一切成为王菲的标志之一。如此洒脱怎能让人不爱，而如今再看到她，我觉得她身上已经少了之前那种奋不顾身的年轻时候的冲动，我行我素的那种酷酷的感觉。如今在爱乐之城节目当中，你可以看到的是更自信更淡定更风平浪静的这种状态的王菲，让人更加喜欢。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透个私心，来分享她在这张专辑当中所演唱的《堕落》。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九月，原因是今天是九月一号。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周云鹏所演唱的《九月》。 目击众生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心声呜咽，我的泪水全无。我把远方的缘归还草原。 这首《九月》改编自孩子的诗，最初由张惠生作曲，因为周云鹏这首歌曲被大众所熟知。而孩子在创作这首诗的时候是1986年，那一年他已经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三年。 多少年来，诗中的苍凉、空寂、神秘的气氛感染着每一个读者，而这首诗与孩子的一生却有着高度的契合。人们总是在试图着读懂这首诗，于是有数种解读，更有甚者逐字逐句的去探索和断言。但是这些解读真的正确吗？恐怕都是徒劳吧。就像我们总以为已经十分了解孩子，但是当提到在写完这首诗的3年之后，那件震惊世人的事件之时，人不知究竟为何，或许就连孩子自己都不能够了解自己吧。在我看来，对于这首诗完全都没有解读的必要，也不要去看任何的解读。读完这首诗，如果有自己的感触就已经足够了。后来这首诗被一个叫做张惠生的人谱写，唱成了歌。说起张惠生，可能会有很多人不太熟悉，因为他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作品也没有被流传太多，只是身边有寥寥几位他的好友有的一些三言两语的回忆。据说他出生在北京郊区，80年代开始弹吉他，自己写诗，具体的出生年月日不详。另外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否与孩子有交集，而且他们之间到底年龄相差几岁。但是他很好酒好客，写诗弹琴，也教过别人去学吉他。90年代末期，张惠生在圆明园这一带，他的家中在北大的静园的草坪上，酒后或者是在喝酒之前都有唱过这首九月。可是后来他也走了，但这首九月留下来了。一定要感谢周云鹏。周云鹏可能还是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他，他9岁失明。说来也奇怪，我妹妹在节目当中说到他，几乎都会忽略他作为盲人这个身份，可能是因为他真的不太像个盲人。我指的是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并没有让人感觉到悲伤，反而充满了他对这个世界的这份挚爱，哪怕是这首歌曲《九月》，因为有两位已去的故人。除了其中原始的那份苍凉的感觉之外，他的歌中莫名给我有一种向上的东西，而这种向上的东西，我想可能是他自身的经历，或者是他自身的品质的这种代入感。他幽默细腻，虽然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并不恐惧，这些你都可以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听到一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九月，这个主题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周云鹏所演唱的这首九月。遗憾的是，关于这首歌有3个人，而今天2个人都已经走了。所以我想在说完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之后，提醒各位珍惜时光，珍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已经九月了，所以调整心态，好好面对学习和工作。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湖畔所翻唱的孩子的另外一首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同行，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前程。给每一条河，